咁我哋開始啦。 我哋啱啱嗰啲嘢。 係啊，我哋問翻主要係三個部分嘅。 唔係咁傾偈啫。 第一部分大概係啊，你參與呢個佔領嘅情況啦。第二部分係啲人會同我哋挑機嘅問題啦，睇你點回應。第三部分係你對民主有咩睇法咁樣。好啦，咁我哋開始。我自我介紹下先啦，我叫沙華。點稱呼啊？ 我叫爆啊。 哦，好啦，就叫爆啊。多謝曬你啊！好，咁你幾時開始參與呢個佔領噶？ 9月28咯。 佢按呢個放催淚彈嗰時候。 係啊係啊。 咁係放催淚彈之前就過嚟啊，定係之後先過嚟？ 放催淚彈之後過嚟。 即係衝入公廣嘅時候，你冇出嚟嘅嗰陣時。 誒，冇冇冇。 我睇到電視新聞，然之後就即刻出嚟幫手。 係啊係啊。你有朋友吹雞嘛？ 有朋友吹雞。 有朋友吹雞嘛？ 咁大部分時間你係喺邊一區？即係金鐘之後過嚟旺角。 大部分時間本身喺金鐘幾日嘅，跟住就過咗去旺角。係之後就喺旺角啦。 咁喺金鐘過咗去旺角之後，就一直每日都過嚟嘅。 係啊，係啊。因為10月3日嗰四號嗰日打得好勁啊嘛，咁嗰日就過咗嚟咯，就。之後就喺旺角啦。 咩促使你留咗喺旺角？ 因為好多藍絲帶搞事啊嘛，我又比較中意講多啲華人嘅，咁我咪中意嚟旺角咯。 真係好有正義感。 係啊。 咁係放咗工之後過嚟嘅每日。 係係啊係啊係。 就通宵一晚之後就翻工， 冇錯啦，喺度瞓係啦。 咁沖涼嘅點算咧？ 沖涼就我有個做 gym 嘅地方可以沖涼，冇問題嘅地方。 睇得出。 咁你之前有冇參與過其他嗰啲抗爭嘅運動啊？即係第一次。 我第一次出嚟嘅，遊行嘅，因為我從來冇出過嚟嘅。 6、4、7、1都冇嘅。 冇噶，完全乜都冇出過。 咁點解呢次會促使到你出嚟嘅？ 係因為本身係因為催淚彈嘅，即係見到啲警察嘅暴行，係啦，見到好多黑警，咁我就出嚟啦。 咁你喺呢個佔領區嗰度有冇認識到啲新朋友咧？ 有啊，有好多新朋友啊，真係有好多認識咗好多新朋友。 咁係咩契機認識到佢哋？ 一齊有同一個目標咯， 同一個目標。 係啊。 咩目標啊？ 就係真普選啦。 唔係啊，大在場好多人先都係支持真普選嘛，同你又唔 係。都係啊，支持真普選就係 friend 嚟㗎啦。 哦，咁 係啊，同啲男住黃之 四海之內皆兄弟。 係啊，你唔入，你冇地方瞓嘅過嚟啊。 好，咁你佔領嘅而家佔咗領啦，咁你有冇同身邊一啲唔係佔領嘅人傾過？即係相處嘅方式有冇改變？ 儘量都唔提，即係如果佢唔支持嘅話，就儘量都唔提佔領嗰啲嘢咯，即係唔好講啦，即係講嚟都鬧交。幫我拎個盒嚟，幫我拎個盒嚟。 咁你身邊有啲朋友啊、屋企人啊，大部分都係支持定係唔支持？ 我阿媽本身唔支持嘅，跟住有一日咧就叫佢，即係佢成日睇CCTV 啊嘛，跟住咧我就叫佢，因為佢覺得旺角好暴力、好恐怖，因為成日過埋曬啲打交，跟住咪叫佢落嚟感受一下咯，跟住佢落嚟之後又瞓咗一陣。跟住咪 feel 到原來好和平喎 ，OK 喎，啲後生仔好 nice 喎，咁就佢有支持 搞笑啊， 係啊， 幾好喎。 嗰個係 CCTVB 啊，係 CCTVB 係。 好明白，因為我係記錄上，即係你啲可以講斟翻清楚比較好。咁樣你喺今次呢個運動裡面有冇啲得著啊？其實 得著啊？都有嘅，有得著。 例如咧， 例如即係清楚好多政治裏面嗰啲黑暗啊嗰啲咯。 但係你以前係好少接觸呢啲， 好似唔睇嘅。 有冇學到啲咩實際技能？ 佢係港豬嚟 嘅，係港豬嚟噶嘛？ 前港豬。 係啊，我前港豬嚟噶嘛。 OK。 咁你知道咗啲政治黑暗之後，有啲咩感覺？ 我覺得原來香港都即係差唔多玩完㗎咯，如果再唔出嚟嘅話就 就係呢個感覺咯。 咁即係你都覺得今次呢個運動其實係背水一戰嚟嘅？ 又唔係嘅，即係起碼係一個轉折點啦，係一個年代嘅轉折點啦。 轉捩點，咁聽翻落去，其實你對可能香港之後嗰個民主發展啊，或者其他抗爭嘅發展，你都係有一個希望啊？ 有都會有噶，因為而家啲後生仔都開始有，即係有部分都開始醒覺啊嘛。 係， 但係對於你自己嚟講，你完咗呢一次之後，如果再有其他唔同嘅社會議題，你會唔會出嚟？ 睇下啲咩社會議題咯。 東北嗰啲咧？ 東北啊，都會嘅，都會出嚟一齊去行下咁咯，睇下點。 咁聽你話咧之後，其實覺醒嘅人係多咗啊嘛，咁就咁。但係你覺得哦，嗰啲覺醒，我哋今次一齊覺醒嘅經驗啊，又冇辦法可以複製咗佢，然之後令到其他港豬同樣地覺醒嘅。 辦法真係要靠自己啦，呢鋪 睇佢做化， 係睇佢做化，因為已經有咁多片。咁多嘅文宣啊，咁多嘅片啊，已經都擺曬網度咯。如果佢自己都唔睇，咁樣都逼佢唔到啦。 咁如果我哋嘅運動啦，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啊，你覺得我哋呢個佔領區應該點樣發展落去啊？ 佔領區啊？ 你有冇想象？ 即係我覺得係要搞大啲嘅，係啊，一係就搞大啲件事咯。 搞大啲嘅意思係我哋將個 佔領區擴大， 擴大喺旺角金鐘呢個範圍擴大，定係 旺角金鐘呢個地方擴大？ 唔去佔領一個新嘅地區嘅。 因為主要啊嘛呢個，係啊，九龍同埋中環即係主要，應該佔領埋正總嘅應該係。我覺得要擴大嘅。 如果咧而家警察真係嚟清場嘅話，你會點做？ 跟大隊咯。我屌，啲人放咗嘢喎。喂，咁啊，佢搞我哋啲型喎。行開啦，行嗰邊啊， 佢日日都嚟， 唔知啊。 好，我哋翻返嚟啦。之後咧，我哋就問 下冇事嘅 其他人會質疑我哋嘅問題。你點睇咧？啲人成日話我哋呢個運動有外國勢力介入啊？ 係咪黎智英啊？ 任何啦，你有聽過？ 阿湯啊，哦，係有外國勢力嘅，我覺得係，係啊。 咁我講，點解你會覺得 講到明係交嘢先定派交嘅？ 我派交嘅。係因為我有個外國 friend 咧，都嚟咗喺度一齊瞓嘅。咁佢算唔算外國勢力啊？ 外國嘅人士啦， 外國人士即係都係勢力嚟㗎嘛，都算一個即係有份出力㗎嘛。 係 係啊， 好嘅。 所以我覺得係都有加入嘅外國勢力。 咁但係對於嗰啲啲人成日話我哋咁多物資啊，係因為有人俾錢我哋嘅，咁嗰啲你就唔認同嘅， 認同全部。我覺得因為我有個 friend 都係有揞錢出嚟捐噶嘛，所以如果個個市民都揞錢出嚟嘅話，都正常啦。咁多物資係， 我明白。咁你又點睇咧？啲人話我哋佔領咗啲地區，最後令到嗰個地區可能有啲商鋪佢因為我哋佔領執笠，可能。包括一啲可能大嘅商鋪啦，啲小嘅商鋪啦，或者任何商鋪，你點睇啊？ 睇佢死啦！呢啲大嘅商鋪就 咁，如果小嘅商鋪咧， 小嘅商鋪就即係每一個運動都有少少犧牲嘅，但係佢將來嘅得益會更多咯。 咁即係你嗰個即係對佢哋有影響嘅， 有影響嘅一定有嘅， 白嘅。好啦，咁咧你又覺得我哋而家好似講到咧，我哋啲人話啊，政府成日唔理我哋，咁我哋先要走咗出嚟佔領條街，即係喺我哋冇得揀噶啦，佔領條街係我哋最後一個辦法嚟噶。咁你又認同呢一點噶？ 我咧認同㗎，即係 身體力行做一啲嘢嘅話，政府係唔會錯我哋。即係你都知道遊行咗咁耐啦，佢都冇錯過我哋。 即係你都認同係 係啊，係啊。 咁同一啲啊，呢個問咗。你怎睇而家啲人成日話我哋行出嚟嘅人係屬於香港少數呢個睇法？ 如果出嚟嘅話，即係出嚟我覺得都算係少數。但係我諗內心支持嘅大多數。 如果內心支持，即係尋物大多數，其實都係企喺我哋嗰邊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哦，問多少少啦。咁當你睇到啲民建聯成日話沉默，大多數係支持我哋啊，你有咩感覺？ 我收皮啦嗰啲。 對於咁對於香港因為呢次佔領運動之後會更加前進咧，呢個講法你又點睇啊？ 前進，啱嘅係，係前進 嘅係。即我哋係比之前前進，而且可以繼續持續落去。 係冇錯，絕對可以。 然之後就問一下你對一啲民主嘅睇法係咩？如果咧，我哋今日就有普選啦，即特首你選嘅，立法會你選嘅，咁然之後咧你。覺得呢啲民生嘅問題可以點解決啊？ 哇！民生問題啊，第一問呢啲， 比如俾一啲可能樓價貴、租貴嘅， 咁我梗係全部都話，梗係要即慢慢咁去減翻，即係講嚟嘅嘛，要改變咯，係。 但嗰件事有冇可能解決到啊？ 會有可能㗎， 會有可能， 有可能。 可能解決到嘅係因為個功能組別取消咗，之後個特首係我哋有機會選出嚟。 係啊係啊， 好嘅。咁如果今次我哋成功，係咯，又係今日有普選啦。你覺得我哋之後會選到啲咩人出嚟做特首啊？ 選到起碼係我哋香港人自己揀嘅人出嚟咯。即係就算佢唔好嘅話，都係香港人自己我哋自己選翻。 即係你都鋸嘅哦，其實我 係啊，鋸㗎一定。 咁又點睇咧？啊，其實呢個民主係應該。少數服從多數呢個睇法， 少數服從多數。我認同啦，真 係認同啦。咁但係認同個位置就係、是可能啊，我哋香港一啲貧窮線以下咧嘅人咧，其實都係七分之一嘅。咁嗰班人都係少數嚟嘅喎。咁然之後咧，當我哋去推一啲民生政策嘅時候，好可能佢哋就係因為少數嗰群，所以咧就。未必令到一啲真係圍繞到佢政策可以推到出嚟嘅，咁你又點睇呢個情況咧？我 就係突然間咁樣講，有冇人有喐喐？有冇人有呢個？有問題㗎？ 有 一樣，我點點答？點答好啊？點嚟先啊？ 我問翻佢如果我哋香港喺低過貧窮線以下嘅人咧，其實都只有七分之一嘅啫。咁當我哋推一啲政策出嚟嘅時候，好可能如果淨係顧及嗰群人嘅政策咧，好多人就話啊，其實少數人政策嘅啫，咁未必關我事喎。咁嗰陣時就可能未必推到啲政策嘅喎。咁你又點睇個情況啊？ 我係因為基於少數必須服從多數，所以嗰班人係少數嘛。咁到時叫做冇公平嗰班嘅啫，咁所以出咗嘅政策就一定係嗰班就全部都係少數。 咁就要問好多嘢咯。 係啊， 係啊，有排講嘅喎。 慢慢講咯。 即係佢講話呢個就係。 所以我係喺度揀嘅咯，我覺得我都嚟買啦。 你係咪已經答完啊？ 答完，我唔再諗啊！ 你 自己 問邊個？你有冇補充啊？ 我冇補充。 馬華哥哥有冇補充啊？ 佢咧，哇！佢搞到好似越嚟越驚。 唔係啊，佢問。 好，加油 ，OK 啊，啱傾啊 ，friend 仔嚟噶。 不如問佢啊！ 我問埋你最後一條先。 啱啱識嘅一個朋友， 佢都問緊人啦。 爸爸哥哥，你未講完。 我問埋你最後一條問題可以啊？你覺得我哋香港同內地脱歐嘅可能性 好難嘅？ 唔想影你頻道。 好難係，無論係經濟上、 政治 上、利益上、政治上同埋血統上都比較難脱歐到嘅。 血統上一民族嗰個國族嗰個。 唔係啊， 可能再講多少實際上係。 剪南法，因為講曬近咯， 係 即係好似你同隔離鄰居咁都，即係你近嘅話咧就好難會冇關係咯。 好啦，咁我哋 其他嘢想補充啊？ 冇啦。 抒發下你對呢度嘅喜愛之情。 阿沙話好型喎，同個頭。 有派膠喺度， 我想剪只沙華個頭。 你可以去剪啊，我去牙前圍村剪嘅嘛，20蚊啫喎，剪 我前幾日剪你嘅頭。 好啊，我介紹你過去剪15蚊添。 15蚊啊？ 真心膠有派膠啊！ 唔該曬你。 唔該曬。 啊先生都想。 我哋停一停先。 嘅民主可能係即係香港人覺得比較 efficient 啦，或者比較可取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個經驗，大家都會 feel 到，就係過往有陣時你選咗嗰個人，咁你又冇控制到隻手噶嘛。咁可能即係嗰個位底下，即係市民除咗所謂而家一般個講法就係話監察啦咁啊。咁其實監察即係用翻頭先你提過另一樣嘢，就係好和理非非嘅呢樣嘢。咁有冇多啲即係我唔係話一定要佔領定咩啊？但係至少有冇多啲其他嘅方法可以就係除了監察就即係仲有一啲方法可以令到。即係嗰個議員會相對可以即係表達到你想要嘅嘢咁樣，或者至少你可以唔好話除咗議員啦，或者你有冇其他嘅途徑可以直接去，即係覺得如果有啲政策或者有啲撥款或者有啲議題，你覺得真係好想關注嘅時候，可以做多啲嘢。 都係通過輿論啊，定係 通過 輿論。你自己本身要宣揚你自己，即係好啦，即係冇可能喺政府裏邊自己個個都冇可能去政府，即係如果得你一個人係咁講，冇可能就一個人咁樣去政府就表達意見。你自己要俾心機宣揚，揾多啲同意你嘅人。 定頭先你覺得我個問題唔夠好咧，可以再。因為好似問問下，我覺得我壞咗。 係啊，你問咗另一個問題。 係，我都覺得係。係， 都 OK， 我大概。因為剛才都有講到，就係話譬如如果有咗普選之後嗰個世界，咁你噏咗啊，會有啲乜，會啲乜咁，你講咗啦。咁你覺得人的具體的生活 體 有了普選之後會怎樣？ 差不多，可能 還 差一點。 為什 麼？一個獨裁國家起初的經濟一定是好過民主國家，民主國家還要你現在還要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呢，很難搞的，真的一定要一定是時間去什麼的，去時間用時間 去教育，等啲人適應。佢係民主，仲要唔係一個好有效率嘅制度，獨裁一定係最有效率噶。 但係我都有個好奇嘅就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有啲人可能喺個教育上面都未必咁好處理到啊。當然你都覺得其實都可以。通過啲教育或者有一啲好嘅渠道，都可以令佢哋醒啦咁樣。咁但係某個程度上，你都覺得教育喺有啲位都未必咁奏效。 咁但係如果頭先你講話即係都要慢慢教育嘅話，你覺得個教育其實喺未來有咗民主之後，可以扮演嘅角色有幾多咧？定係其實未必即係都只係所謂即係靠我哋一般理解嘅教育，而係要有其他嘅元素先可以做到。 一般嘅教育都零啦，依家根本係依家嚟講嘅話，所以有嘅應該會好好多。因為你香港市，第一冇香港市啦，撥咗落西市嗰度啦。第二就係、是、佢成個制度係冇講過啦，喺香港教所有教科書裏邊都冇講過，直情係功能組別又冇講啦，分組點票又冇講啦。嗰、那個叫議員選嗰個名單制啊，冇講過啦，咩都冇講過，基本上你自己睇嘅啫，其實即係冇興趣嘅，真係唔知咩嚟㗎。你自己唔問， 但係如果有興趣，咪都會知道。即係過往有啲國家就會話，我都會逼你讀喺通識嘅一部分。咁但係即係或者而家香港都叫你讀下基本法啦，啲通識嘅，即係喺學校教通識。咁但係覺得有冇用咧？其實叫大家換啲認真睇。 咁分組點票、功能組別呢啲啊，好簡單嘅道理，教嘅話應該都會明嘅。即係啲人睇過應該都知道，即係我問過警察，即係同啲警察吹水，有啲人啊，我話過去聽佢哋講乜啦，跟住啲警察都唔知咩係功，咩係分組點票，唔知咩嚟。 但你問佢嘅時候，佢點答你？即係佢話我唔知，定其實佢話俾你聽？ 其實係佢會問翻你咯，問翻你其實咩係分組點票咧咁樣。 你覺得佢 hea 你，佢真 係？我覺得佢真係唔知。 但你覺得佢想唔想知啊？其實 想知佢就知咗啦。 嗱，我想問你啊，點解你會睇嗰本書？ 因為同同今朝同佢同有另外一個人吹開講開滬港通講開啲嘢，講開滬港通講開貨幣嗰啲嘢。 但你本書是他找給你看的？ 不是，我自己找講開，對了，人民幣、美元、港幣。 那你說，因為你之前你說你經常看歷史，你怎樣開始覺得自己要看這些東西？你其實最初都沒什麼目的的，真的純粹興趣。 興趣，因為我中學揀科嘅時候咧，第一係揀 AMS 數學最有興趣嘅，但係第二係，其實我都係真係讀 AMS 嘅時候，跟住讀 PMS 中七嘅時候，但係第二科咧係好似係文科嚟，第三科都似係文科嚟，跟住落最尾係經濟啊嗰啲，最尾係經濟嗰啲，即係係咯。 咦，我有興趣想知點解你會咁樣，因為其實無獨有偶，我都係咁樣揀。 嚇、啊！ 你係讀， 因為我淨係中意。 係啊，我都係讀 PMS， 跟住做細事。 我就係中意數嘅，喺理科嗰啲嘢。 其他覺得數咁吸引嘅， 唔知啊。 最好諗正。 即係歷史係 差唔多。嗯。咁樣好啊。我頭先阿文楊哥，我對於記名真係好一般。 Tony， 我係阿 Ken。 係啊，我叫 Kenny。係啊， 英文就次次都衰啦。跟住去咗第二年重考咧 ，physics 無啦啦 B， 但係又係冇做過，卷尾都冇做過，係第二年又係好 hea 咁樣，因為乜嘢都冇做，但係攞 B 喎 physics 無啦。 跟住我話你唔係讀得書，其實你好讀得書喎。 唔係唔讀得書啊，唔會温書。考試之前我唔會温書。